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胡同的事儿哈，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我们的旅行达人小龙老师。小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哎，今天是稍微有点阴啊，说是要下雪。 大雾黄色预警。 昨天我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雪。 对。 就也没下。但是好多人都买那个故宫的票啊，好几天之前那看天气预报就说那个有下有雪有雪，就纷纷去抢票，抢完以后发现票抢着了，雪没下，这个感觉颇为尴尬。但是去看一看，我觉得故宫里边什么时候去看一看都不亏，没拍着照确实有点遗憾啊。 对对， 不过那个这样的天气，嗯，好多朋友觉得哎呀没太阳还是不是太舒服， 嗯， 是不是？就一起雾啊什么的，可能交通方面大家也要行走的时候多注意了啊。 对对对，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嗯，靠两条腿就能完成的这些胡同游啊。 嗯， 今天小龙老师跟大家说北新桥。 北新桥，对 啊，北新桥附近有什么可玩的？ 实话说，你看我们从近期的所有的这个胡同的介绍当中，我们介绍更多的几乎来讲还是顺着这个中轴线， 嗯， 往前串。实话说，我们还没有过长安街 哦。 对，还始终在我们的这个中轴线的北段， 嗯， 然后呢这边来各种的漫游啊，或者是整个在做这个分享吧。实际在这个当中里边以后，我们能看到，实际北京的胡同非常非常多，也非常有味道， 嗯， 而且尤其是秋天到冬天，包括像现在，如果是咱们北京市的规划没有实施的情况下，按照这个季节，就是大雪过后， 哦， 几乎是能看到早晨起来以后，胡同里边是这种这个渺渺白烟，然后确实是有那种煤火的味道。 嗯， 我觉得这才是人间的味道。 哦哦哦， 对，所以你看，正常来讲，咱们现在 不安全，现在 对不安全， 安全， 对，因为咱们要保证咱们的蓝天计划嘛。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现在呢，就可能几乎没有了。尤其像比如说胡同的改造， 嗯， 然后这种煤改电的一个改造当中，嗯，或新风机的这种改造等等一系列里边以后，哎，几乎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那个效率也非常低。 嗯， 你看我和小龙老师，可能小时候我们这代人， 嗯， 小时候还有那个生炉。炉子那个经历啊，现在的小孩人生出来就都是暖气楼了，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现在暖气楼也不算什么多好的条件，就是普通的家庭都是这样，这是基本条件。我们小时候那个生炉子， 嗯， 它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你现在想想，而且，当然了，小龙老师说那个有烟火气啊，有生活气息， 嗯， 但是真的让你每天生活在这个环境，你去比如说早上去生火， 嗯， 然后晚上怎么封那个火， 嗯， 对吧？包括那个隔一段时间还得那个打烟筒， 对， 是吧？烟筒里边那个灰， 嗯， 是不是你得清？而且家里只要有炉子这种，你家里就不会太干净，那墙上熏 的，是的，是的， 是 的， 是吧？就那样。而且，你炒菜什么做水，如果全用这一个的话， 嗯， 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在家，你看啊，劈过劈柴， 嗯， 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那各种引火的东西， 对， 那时候就是家里那旧报纸把那劈柴搁在最上头，然后那这， 嗯， 就是一开始引火就得有劈柴， 对， 你还得去那个劈劈柴去， 对， 对吧？这个是 好一点还能搁点油毡， 对 对 对， 嗯， 劈劈柴这是一回事， 嗯， 然后到冬天买蜂窝煤，然后那个还得跟着家里晒那个煤坯， 对， 是吧？小龙老师也干 过 这些， 干过， 对吧？那个其实很麻烦，一到快入冬的时候，那时候就蹬着一个板车。 嗯，对， 从家里跟人借一板车，或者有人给送的那种， 嗯， 拉一车蜂窝煤， 一车蜂窝煤，我印象那种小的时候应该差不多一毛七 一块蜂窝煤。 钱我真是不知道。 对，印象比较，因为大概算下来以后，比如说这一个冬天你大概烧多少块，比如说刚才像孙涛说的里边以后，比如说真正住到胡同里边以后的，他一个冬天他不单是解决供暖的问题， 对， 他是生活取暖，然后包括做饭也都用它。 对， 然后呢这里边还有刚才我们提到里边以后，如果真正的你的蜂火没蜂好，还容易引起二氧化碳中毒 啊。对， 这个也是个危险的， 好多问题。一蜂窝煤你得买，然后还得，我不知道小龙老师买没买过那种煤，就是大块的煤。 哦，大块煤， 大块煤回来你得 大摊块， 回来你得砸。 对， 它不是说你买回来就算完了。 烟煤，对， 你得给它砸了，砸成那个适合你们家炉子那个 大小 的 那个 块， 对， 你都得给它砸了。哎呦，那其实是一个。现在想想挺麻烦的一个活，而且我们周围啊，就发现比如说有的那个蜂窝煤或者煤坯买的那个质量不好，或者说它受潮了， 对， 一是沤烟，沤烟这还算是好解决的， 对， 还有好多晚上睡着觉了就是因为那煤的问题，煤气中毒的， 对，煤气中毒的。 所以就是现在给大家都改成这个煤改电啊，哎，我是特别支持且赞成。 对， 这你要是住平房，你最起码得有俩仨炉子吧？ 对， 你不能一个吧？ 一个不行，带不起来。 你屋里，比如说你小四五十平米，你生一个炉子。我们家那会儿就是套各种烟囱，那烟囱从那家里这屋走到那屋， 走各种管的那种， 它就等于是个暖气似的那个劲儿。 是的， 一是非常丑，二你说它那个热效率并不是特别 高，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刚才像孙涛说的，比如说你买的一个蜂窝煤，你看基本上，北京那会儿大部分用煤全是山西大同阳泉的煤，就是大家觉得那块煤好烧，而且它这个俗称的火硬，就是这个火的持久性比较高，而且热量比较足。 对， 那反过来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偏我们这个一个内蒙那边的煤，那煤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里边以后它这个烟比较辣眼睛，然后同时的情况下里边有它里边含有硫，对，那个烟是黄的，那个烟 味儿也不好。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咱们市政府改变这种方式的原因，就是它确实对于环境影响很大。 对，提升大家住平房的这个幸福感。 对 啊，对吧，你要是厨房弄一个火，客厅弄一个火， 对， 就是俩火，每天你在家你就是各种得惦记它，而且你家里还别有小朋友 啊。对， 有小朋友那炉膛什么的经常容易烫着啊什么的，那其实有点危险。 对 啊， 您说到炉膛烫着了，我觉得小的时候基本上来讲，你看尤其去姥姥家呀，或者是这种老人的老一代的亲戚家里边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基本上来讲就是龙火，龙完火以后基本上比如说就会在这个炉台上啊放点什么花生啊红薯啊， 对 对，小朋友实际对那个炉台虽然知道它是有危险性，但是那上有好多好吃的。 我们家是烤那个花卷儿，馒头片儿， 对， 然后包子，就是他给他烤的那个外头啊有点 焦黄焦黄 棕色了 啊， 就是没到有胡嘎巴那劲儿，就是似有非有的那个期间， 对， 你吃着它是那个外头是脆的， 对， 里头还特香， 酥香酥。 你要说这个确实是怀念。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的在给大家这个聊胡同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我们唤醒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可能现在孩子们不知道。哎，你说到这块里边，刚才说到炉台上的吃的了以后，你在炉台上有没有烤过枣？ 没，这没烤过。 这枣是去核。 您说是鲜枣干？ 就是干枣，比如说冬天嘛。 干枣怎么烤啊？ 家里边每年到了这个，我觉得是差不多中秋前后，家里边都会买一些干枣，比如说有的时候做 和田，就是现在那和田大枣那种。 和田大枣吧，但是哪儿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据咱们那会儿小的时候了解到。估计新疆的枣来的可能性比较少， 反正就是大枣， 也就是河北周边的吧。 啊、大枣 就是大枣。那个枣呢，相对来讲，把那个核剔除了以后，就给它搁在炉台上烤着。烤有的时候烤一天，烤两天，就等同于现在的风干枣一样。那个给它烤的那个香味儿，就是你回来放学回来了以后吃那么一块，我觉得比吃糖都好吃。 真的，这我没烤 过。就那个香味儿确实有，而且据说这个把这个枣烤过之后呢，首先来讲它还是一个中药，一味中药，对于消化呀、系统啊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那会儿小时候去 这个老人家呀，或者是去亲戚家的时候里边有，哎，得给你烤点枣，搁一下兜，然后每颠每颠就回来了，就这是我们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 对， 除了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烤点花生啊，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这种食物的问题已经不愁了， 对， 他随时吃随时买随时下单就有了。 对， 但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变成什么呀，你只有回家放学以后家里边有吃的才行，但是饿呀，上学回来了以后呢，就这种饿不是说学校没吃饱，他长身体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在饿的那种状态。哎，在做饭的过程当中，那家里边老家可能就说，得了，炉台上有把花生，你先吃了去，烤完了，哎，就没事吃点它，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餐前小零嘴了。对，所以像这些呢，可能尤其平房住在胡同里的老人家，他们可能更有想法，就是比如说除了这个里边以后烤红薯啊， 对，红薯我们家那会儿烤， 对，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 OK 一下，我们就比较喜欢吃那种烤的皮蔫皮蔫的，现在像有点红薯干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它完完全全就是那种靠煤火的这种温度和热量来去熏它就有了。实际说到这块呢，也是我们在北新桥地区当中里边以后也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渊源来讲，都知道就是从咱们北京建都的历史当中里边以后，原来都会提到这块不有一个叫海眼嘛，有个传说呀，这说的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海眼我们现在理解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小一点的小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也在一直在追我们这个栏目，在听嘛，就等同于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风口一样，一个虫洞一样。 哦， 当时传说是这样的。那这里边以后肯定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海眼的传说当中里边以后，肯定还会有一些像其他关联的这个内容里边也会出现了。比如说我个人理解就是这个人类凡间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端口。所以呢这里边是传说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有海眼的时候肯定就会有我们的神话人物，或神话动物，或神话宠物，哎，据说有一恶龙，对，这是当年建都的时候，那个巴比哪吒城，哪吒城，然后同时这个刘伯温呢就会出现了，他就把这个恶龙直接定在了这个北新桥，这个井里头，然后呢，我是在昨天去的时候，我还特意找一找，我说到底这个井在哪儿，然后呢，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关资料，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井的。井口里边以后有两根大铁链子，非常沉 哦。 然后呢，这个铁链子据说是拴着那龙的，对。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你看我们在北京那么多桥，那都是实名桥 啊。 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万宁桥，是吧？银锭桥、金锭桥、斗董， 对， 等等，这都是有实在桥的。但是北新桥没有桥，它就本身是一个大平场的地方，就没有桥的位置，它为什么叫这个桥呢？ 对， 哎，那这就是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考究看了以后，就是因为当时治这个恶龙的时候，传说就是这样，就是等到这个桥什么时候救了以后，你就可以脱离苦海了，你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但是呢，因为是旧桥嘛，你想那桥怎么能救呢？这个咱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先人呢，起了个名字，就叫新桥。新桥它不会救， 就是永远给你 永远固定在这儿了，就这意思。它正好呢，又在我们这个桥的井的北边，所以就是北新桥。 所以这个龙还是没有人狡猾。 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的， 还不了解我们人间有一个东西叫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对， 是不是？ 是，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聊起来以后就比较有意思。而且这个确实是在，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赶上这个周末或者其他时间，或者是我们有在路过的，如果你在北新桥地铁站出来以后呢，它出口有个小公园，那个公园呢，它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毕竟有我们皇城根儿啊，有这种国家级的或者是世界级顶级的公园在，这个小公园显得就是比较冷清。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哪儿？就是是那个在公园的地面上，是拿这种铜字儿写的关于北新桥的这个一句话，是挺有味道的，我还特意给拍下来了。它这段话呢是这么写的，是东直门内大街，北新桥，京中庙有井，中所一龙，曰以桥旧事出，故名曰新桥，遗妻在北城，故曰北新桥，然后呢， 取其永年不旧之意。 哦， 意思就是说， 就是刚才小老师 给讲这故事，哎，对，我刚才说那故事是一样的。他就说，因为这个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考究当中里边也做了一个记录，我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北京的地名坛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那这个是传说加上一些我们本身来讲一些有故事性的特点，所以带小朋友去的时候或者大小朋友去的时候，哎，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去找找这龙到底在哪，这恶龙在什么位置。因为 所以这井现在有 井有 啊， 井有，然后 铁链子也有， 铁链子也有，但是已经被封起来，因为它毕竟算是个危险区域嘛， 啊，容易小朋友掉下去， 容易小朋友会扔点东西进去等等的，可能不太好。而且这个里边以后，我们也在做了一些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探秘的一种情况吧。你会发觉五号线在北新桥它是绕开的 哦， 没有内站 哦， 它是错开的，正常来讲应该是正南正北的，但到北新桥的时候它拐了弯 哦。 对， 哎，没有注意啊， 对，所以呢，就是当然我们也在奔着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讲，有可能是那个地段当中施工是不是不太好施工，不利于我们的地下隧道的一个挖掘，或者是这种施工的条件下等等原因吧。但是那块它是有一个相应的错位的位置，所以自然而然我们能知道原来这块北新桥这么有故事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去多考究，多问问。然后呢，如果是你要纯属带着孩子们，或者是自己跟朋友赶上这个周末天气好的，当然去单纯溜的情况下，我觉得反而没有这种有故事性的特点去聊，去探讨会更有意思。对， 他没说这龙到底是干了什么 啊？对， 给镇这儿了 啊？对，他是这样，就是说最早的是我们也是在监督当中提到了以后呢，有一个就高亮嘛，本身来讲里边以后呢，当时要把北京城淹了嘛，最终来讲就是刘伯温破除这个之后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高亮桥，就高亮桥也那块位置，然后呢，把这篓子捅破了以后，当时老百姓北京城内的老百姓的井水是苦的涩的 啊， 因为甜水全被恶龙拿走了 哦。 对，所以呢，把它定在这里头以后呢，就是起码 水就甜 了，水就有了，但是又不能形成水患 啊。 就是我们在上期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里边，万宁桥本身来讲，它不有镇水兽吗？那水是不能淹过北京城那仨字儿的，淹过以后就成水患了 啊。 所以它就预示等同于现在我的标杆线是一样的 啊。 再有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北新桥的这口井，把它定在这里头，才有了我们的这类似于泉水。故事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趣闻 啊， 去探究的目的里边去走一走。但现在呢，这些东西我觉得能到大家这种喜闻乐见来交流的情况下，说明我们在就是北新桥街道这个地区当中里边以后，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地标性的文化，或者地标性的传承，然后呢，把它甭管是公示啊，或者是大家展示出来以后，哎，这样反而觉得哦，这个胡同里边有灵气，有生气了。像我们刚开始聊的里边，胡同的烟火气，那可能就是人间的，对不对？大家比较有意思。那当然还会有一些神话的色彩在这里边，以后也会有。这样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也会了解到哦，原来这是历史有这么一个渊源在里头。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在北新桥那边有头条，有二条，有三条。那现在来讲，比如说在二十三条当中里边以后，它是不同的胡同，然后呢，基本上和我们前面讲的胡同差不多大小，都是一样的，大概在几百米左右。然后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也就在我们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很便捷的地方。然后呢，里边去的话呢，就像刚才孙涛说的一样，就是你不适合开车去，对吧？因为北京的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你就乘公共交通到地铁站出来了以后，你没准先溜到公园那去看看，对吧？然后呢，再到头条，再到二条，到三条，然后这样的话呢，在二条当中里边以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现代的一些，我们称之为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打卡地，它是一个街区改造之后，然后把我们原有的公共空间给它改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像这种七九八的艺术空间一样，所以经常也会有一些中小型的集会，然后在这里边以后，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创作者，然后呢也会在那里边以后这个畅谈一下天南海北，朋友交流一下，然后呢同时也会有一些南北方的一些小食品，然后类似一种试吃的推广的活动吧，所以在那个里边以后 我反而感觉这就是可能是现代的一种生活的交流方式，还是不错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天气比较好，然后呢这个老板就把他屋顶的露台给打开了，就是等同于我们是坐在房顶上，然后呢大家去畅谈去交流，然后呢对于胡同的印象，小时候怎么有一些故事等等去交流出来的。哎，像这样的话，哎，大家聊得比较 OK， 其中我能感受到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还是在北京胡同里待过的，他们可能有的是在南城，对，然后但是本地的相对的这个在北新桥地区的相对少，很少，因为北新桥地区相对应的大概前后历经了三次的搬迁，稍微好一点的基本上就搬到了天通苑那边，再远的有可能就真的跑到那个郊区了，所以呢相对来讲，比如说真正的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在那边的已经很少了， 对， 很少了，几乎我觉得要是二十个人当中能碰上一个都不错了，对，但是这样的话呢也确实是能感受到这个活动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了，然后呢也能感受出来，除了这个还有胡同里边进去了以后，你要走进这个头条胡同里边，哎，你马上也就能看到了，以后这个我们都喜欢拿着手机去拍照，拍拍这个我们的门墩儿，对吧，拍拍我们的门当，拍拍我们的这个大门等等，因为它这个尤其是北京市规划完了以后呢，因为有的院落是保留的，有的院落几乎来讲有可能就被拆除了，拆除了以后呢它可能是当时算不算违建，那可我们是有一些相关依据的，那可能就拆除，拆除以后呢就等同于是在老百姓的眼里头，在胡同里大爷大妈的眼里头，当你举着手机拍照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眼神会看你，这有什么可拍的， 对吧？觉得你神经病 啊！对对对， 是不是 觉得你很另类，怎么样的？实际呢，你看，这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延续下去。只有你让他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头，它是有故事性的。它是有这种可以我们相对来讲延续下去的一些情怀在里头的。对老人嘛，他可能觉得只要你不要影响我的生活，干嘛都行。但是我一大早上起来，我就看着你们这门口围着石墩子拍来拍去的情况下，他可能觉得就比较这个 有意思， 有意思，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拍的。 哎， 像这些老人家几乎来讲，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头。然后呢，哎呦，还比较突出的一点，有可能是，他们小的时候在这里边以后，出现了这个腾退公房，然后之后呢，他可能自己因为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权利吧，他有回迁回来的，有很多老人是这样的，然后但这些你给老人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提到，哦，原来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牺牲，同时我们又享受到了这个城市规划之后改造完了以后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当他看到现在的胡同的生活的模式，那完完全全也很好啊。你看尤其老人家他说的比较多的就会提到，他说这个因为你住楼房住惯了 接地气， 哎，对，他 老 说会接地气，对，所以他觉得哎，这是比较有相应的这个人间烟火的这种感觉， 对，对，好多好多人住平房住惯了，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尤其当你有一个院子， 对， 当然我说那个，如果你们家独门独院，有个院子，这个不在大小啊，不是说我必须得多大的院子，得那个东西南北各个房子都有，不是，哪怕你就是有一个小房子，哪怕有一个十平的那个小的那个院子， 小院子就可以， 你也是另一个感受， 对，因为 对吧？ 到胡同里边以后，刚才像孙涛提的，胡同里边如果带院子的情况下，甭管是两进院、三进院、 对 五进院，那就成恭王府了，对吧？ 太夸张了。 就是、对，基本上老百姓家里头，如果是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情况下，他都会在院子里边以后，根据他的这种小时候的习性，来做一个规划， 种点东西、啊， 种点东西，对， 养点那个小猫小狗啊。 对，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啊，都是这个胡同文化的一部分。 对， 咱们上半段呢，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北新桥胡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的， 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突然夕阳飞上，带领你。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小龙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北新桥胡同啊。小龙老师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世界北新桥地区啊，应该算是北新桥街道了。它周边的胡同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在今天上半场节目当中讲到了头条、二条和三条，然后呢在接下来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这种有趣的故事吧，然后让你带着一些问题或者带着一些探索再去真正走胡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有感触，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更有利于我们回来了以后做个总结。因为都知道应该差不多的情况下12月17号左右，学校里边基本上孩子的这个学期的课就快结束了 啊。真的呀？ 就开始准备考试了。 哦， 对，所以差不多到1月10号、11号左右放假的情况下，在这个期间肯定是都是突击的，要突击复习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带孩子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你不太确定他的水平到底学成什么样子了。尤其现在咱们双减之后，那如果是他学的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家长就需要做做功课，然后呢真正的陪着孩子把这个学期学的一些要点重点然后复盘一下。然后核心的是有的小朋友经常会遇到，就说以后老师这个让我写这个小三年级之前吧会写150，然后呢到6年级的时候会写400， 会写 400字作文。对，400作文，到初中的时候可是800字，800字读后感。这是小学语文这个学科当中里边有孩子一大劫难 啊， 他真的不会写，他写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是你带着这样有趣闻性的东西去引导的情况下，孩子可能就更感兴趣。 刚才那龙那故事就能写150，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是上周末的时候带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也是关系特别好的家长们，他们并不是说因为这个有一些这样的任务去，实际在去之前也没给他们说要写作文。然后我们就去了北海，北海的团程还没下去呢，以后我们基本上来讲，小2年级、3年级、4年级的孩子们基本上呢两篇作文纸都写满了，就接近800字了。对，他会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原来你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实物之后和没有看到实物的一个差别。对，然后呢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北海本身里边它的古树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游戏让他去找年龄最长的一棵古树。他就满世界顺着那个树来找，当他找到在810年前、850年前两棵树是不同品种的样子的情况下，非常惊喜。然后呢同时他们发掘了以后，哎，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看的树比较多，当然他又看到了这个树有特点，就这个潇潇洒洒就写了差不多将近200字。 哎呦， 对，所以呢就是像这些，如果是像我们北新桥胡同当中里边以后这系列胡同，你要找准像这样的点，他可能觉得，哎，是这样吗？这个龙到底在哪儿啊？ 对， 为什么还有那大铁链子？我去滴溜滴溜看那铁链下边有没有东西啊。那可能这个是不现实，但是呢他有这种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去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在他的这种实践当中形成他的这种语言结构，然后有可能会形成他的一个书写习惯，然后慢慢慢慢以后锻炼出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真正到6年级家长就不着急了，他真能写出来。对，所以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还是上半场讲到了以后呢，这个5号线实际在03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北新桥地铁站它在开始开挖的时候，然后呢就是确实挖到了这口井。然后呢但是这口井呢据传，我们还是讲到有些科学预计的情况下，它可能不具备当时如果是穿过去的话的这个施工的一个条件。所以就是 绕了一下， 相应的绕行了，绕了一个小弯过去的，绕了小弯过去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真正的如果去的情况下，我相信在真正的这种古井的这个原址，确实我们通过文字资料或者是我们自己调查一些相关的这种史料资料当中也确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呢真正能不能找到就砌井的那个条形石，还有包括本身来讲里边以后那个所谓的大铁链子，到底是那样不是那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看到现场的情况下，谁来讲都觉得，哎，我倒看看经历了50年的铁链子它不生锈吗？ 对， 对吧？你看这样的是我们常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但孩子可能会想到里边以后，我一定要拽拽它，这个垫到底有多沉？它下边真压着这个龙呢吗？实际他也知道肯定没有，但是这个故事性就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尤其在北京这种皇城当中里边以后，这样的故事性比较多。除了这个里边以后，我们还有前边讲到了，就是尤其皇城当中，它好，首先来讲是很多皇亲国戚绝对是不能住到故宫里头的， 嗯， 对吧？它肯定住到周边了。那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胡同当中，有的胡同是正蓝旗，有的胡同正白旗， 嗯， 对吧？他是要住在这个胡同，都是他们的一个原有的，就是所谓的八旗驻地， 嗯， 就等同于我们现在 分的房， 哎，分的房就等同于现在兵营一样。 对， 那在这个里边以后，那肯定聚集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一些传承的东西在里头，自然而然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故事在里头。哎，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胡同里边以后和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嗯， 对，所以这块呢也是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的小创意，然后呢就是真正的把我们所谓的皇亲国戚原有的这个住址， 嗯， 然后走一圈，然后呢我们从恭王府开始走起的。是最高等级的嘛，等级最高的嘛，然后呢也是最漂亮，最有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当然有的可能还被现在的我们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文物单位还在征用，就变成办公的地方，可能不具备这种参观呀或者是这种浏览的这种标准了。但是呢也可以知道它原来的历史当中里边以后这是有故事的， 嗯， 对，它为什么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园子或者是有这么一个住所。那像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探究胡同当中确实是比较有特点的。嗯，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数据调研，它是这样，在北京的这种皇亲国戚的这种所谓的王府， 嗯， 当然有各种这个等级不一并标准的情况下，现存的大概有89座， 嗯， 比较远一点的我们往昌平那个方向走， 嗯， 我说一个词儿你就知道，西平王府。 哦， 知道这个词儿了吧？ 好， 哦，看那边肯定去过，比如说咱们冬天到小汤山泡温泉的时候，哎，有一站就叫这个站。 嗯， 后来我一想，我说这王爷是多惨呀，分到这么远的地方，那放到这儿干嘛使啊？后来想明白了，为什么呀？这个王爷他的使命， 就是守那边， 就是守灵的。 哦， 对，那因为那边不就十三陵嘛， 哦，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当然他的历史功绩是要我们去真正的去考究的。但是你想想，那真正的皇帝的这个亲哥，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王爷之类的东西以后呢，那可能等级更高，他不可能分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嗯， 对吧？那肯定就离他身边，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后海边上， 嗯， 我们的恭王府，对吧？除了这个里边以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亲王府，就比如说张自忠路里边那个沿线上也会有，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公主府， 嗯， 郡王府， 嗯， 贝勒府和贝子府， 嗯， 他可能不叫这名了，但他有这种遗址也能看到， 嗯， 大概有89座， 嗯， 那这个里边以后，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如果是真正 OK 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你真正把89座王府走完了以后， 嗯， 我觉得等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写一本回忆录就够了。 哦，哎，这400字就不够了， 这何止400字， 是4000字， 对， 是 我觉得能出4万字能出一本书了。 4000字还得是那个择优写， 择优写 是不是？有的那些哎呀不太精彩的不写了， 对，是的是的，对。然后呢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讲的王爷府，那还有公主府呢， 嗯，哦， 对，也非常多。 嗯， 对，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公主坟儿， 哦， 对吧？ 啊， 然后呢，《 还珠格格》， 哎，对，《还珠格格》，对对对，像这些里边，就即使你从皇宫内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呢，也可以找寻这样的历史的这种趣闻轶事， 嗯， 然后呢，去梳理成和自己系列相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像现在这两年以后，我们推的国潮风， 嗯， 它在这个原有的府址当中里边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影子， 嗯。 都会有这样的信息透露出来。那这个孩子如果是我们的小学段的情况，你把这样的文化植根进去以后呢，他会在他的整个思维世界里边慢慢发酵的。 嗯， 也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讲到了，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聊都提到了以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提到，哎，这我们小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龙火。 嗯， 你刚才说的当中里边以后，实际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时候太淘气了，这家长拿火钩子追我。打你啊，不听话呀， 啊呀， 对呀， 啊， 但你想想家长舍得打吗？肯定不舍得， 啊， 但是呢没别的家伙事儿。你看现在家里头也有这种教鞭的， 啊， 有鸡毛掸子就已经很少了。 哦， 对 对，现在人都吸尘器， 啊，对， 也不用掸子了，是不是啊？ 是的， 孩子哥哥先吸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 探究的胡同当中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缘由 啊。 然后呢，同时也会把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同时变成这种喜闻乐见的小故事，让他进去，顺着这个路线去走，然后自然而然他也会发掘出不一样的东西。 哎，小王老师，我多问个问题。 哎，您说， 像咱回忆起这些什么炉子、火钩子什么的，聊得饶有兴致的啊。但是，比如说现在的那些小朋友，人家打根儿上就没见过这东西， 对， 是不是？ 是的，是的。 或者说，人家有的那个家长啊，比咱年龄再小一点， 还小一些，是的。 哎，可能人家或者说南方来的朋友什么的，是不是人家从小人家也没见过这东西？ 是。 那如果您给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会感兴趣吗？就比如说，家长见过，小朋友确实说，从来没见过。我生出来，我们家就地暖，暖气片我都没见过，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什么烤馒头片、烤鞋垫我都不知道，跟我什么关系啊？ 是 不是？ 是的。 他们会感兴趣吗？还是会提一些问题？ 也会提一些问题。刚才我觉得您说的这一块确实有一些，这是北方的一种民居生活。 对， 对，他自然而然也会有这些。当我给东北的一些朋友来讲里边，他们会提到大冰溜子 啊， 冻梨。 对， 这是他们感兴趣的。 这些咱也没见过，人家那么大的冰溜子，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咱北京没有那么冷。 对，北京它真正的实际呢，过了数九之后呢，相对来讲里边以后，我们能玩的也就是北海去溜溜冰去， 对 对，滑滑冰去，也就这些了。然后呢，稍微现在冰场，因为咱们本身来讲都知道，这个气候变暖之后，整个它的冰面确实不稳定的， 对， 而且有可能就会，滑不 动不了那么瓷， 动不了，对，动不了那么瓷 实。今年这中午还小十度呢， 对， 你上哪儿滑冰去？是不是 悬了？对，就悬了。你看每年有时候我们在北大去滑滑冰， 对， 确实是挺好。但是我就看，确实是这种气候不具备。再有一个来讲，疫情的原因之后，可能很多人他就是流动不了了，即使来的情况下也就仅限于我们叫省内流转嘛，就省内这些人还去，但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小时候生活的一种情趣在里头，他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安全条件下肯定还会开 啊。对 对，小朋友呢我们也会提，尤其南方的小朋友我们都会提到，当他们我们说的小时候我们去玩那冰车，拿两根铁签子往前杵着走的那种，他说啊，那你们是这么玩，我都没玩过。 家里拿那破小板凳儿 啊，对， 是不是？ 他们就没有。但是，说到一些吃的时候， 那人家玩水的那些东西，咱也没有， 对 对吧？ 对对对， 这是地方特色， 对，地方特色。所以，但是呢，就是既然我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上一代人，如已经在北京生活了，那他就很希望他的这个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下一代的孩子们都要了解北方的文化，去了解一些。这里边我们也确实是在有时候在课堂上啊，也学校的课堂上也会给大家交流过。老师，你说的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什么叫做火钩子？ 火钩子，对对对对，他不太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哎，我们也会给他讲，哎，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一种生活方式。哎，他知道了，了解了。然后我在初中的一个七年级的一个班里头，特意给他们调研 做了一个火锅炉子，是不 是？也 是 给讲到了北京的小吃，讲到了这个炒肝 啊， 让学生，因为很多孩子不是北京的，就是让他们去， 父母就不是，人家就是从外地，比如大学考过来，人家在这儿生活 的，有可能是是，但他们可能对于这种，比如说来老北京的小吃、 传统的这些北京文化不了解， 比较少。然后我们就让你去真正去创意一下，你认为炒肝是什么样子原材料？ 带他们吃炒肝，自己做炒肝？ 没有，带他们真去摇去炒肝吃去了。 哦， 对，鼓楼那边 啊， 对。但是呢，孩子们确实是很兴奋的。然后呢，你看南方的朋友就会说了，以后说这个小龙老师，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吧，我给你再推荐一个。这个炸臭豆腐，真的是湖南本地 啊、最好吃， 最好吃的。 我们家就是湖南那 啊，对对对， 啊、 就是是的是的、啊。你看他也会把他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乐意分享的内容给大家推荐出来，反而我觉得就增加了我们这个胡同游的一些趣闻。而且现在都讲到我们是大融合了，胡同里边有很多确实不是北方的或者本地的一些小吃出现了。 对，你现在你看那天我们走到哪儿、也是在后海，鼓楼那块的一部分胡同、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那餐厅就在人家那个胡同里头，等于是人家买了一个院子，正规的四合院感觉是啊， 对， 都改成了餐厅，那每间房都是一个雅间。那我们后来我们就问，我说这现在你们这周围的邻居，都是什么人呀？啊， 他说真正的所谓的老北京，非常非常少， 少， 特别特别少。他说但凡家里条件允许的呀，人家都搬楼房了。 哎，对， 是不 是？ 是 的，是的，对， 咱实话实说啊，就是咱现在的胡同确实那要比我和小龙老师小时候的那个生活的条件要那就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了。 但是它和楼房比还是有很多不方便 的 地儿， 是, 的 是, 的 是吧？ 对， 比如说夏天漏雨， 对 不对？然后那个有的家里呢不具备那个装卫生间的条件呢，您要去公共卫生间。 是的， 这个冬天如果您早上起来特冷，那个刚从被窝里出来，让您去公共卫生间中间跑，哪怕对门就是，就跑十米， 对， 那它也是一个挺冷的一个过程，它那个生活体验呀还是不是特别好， 还是不是特别好。包括现在有很多胡同里的民宿，他们基本上在改造的过程当中 啊， 基本上来讲，它 是现代化 卫生间，现在很现代化， 现代化， 对，就非常方便了。 对，但是很多那个家庭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是的， 对吧？你改，你说。不是说我改就改了，那他得是这一片人都给改。 对， 比如说水的管道、煤气的、燃气的管道，不是说我要改你就得给我接，人家比如说这一片人你够多少户， 是 人才给你接呢？ 对对对， 你说这一片一共100户，就我一户要求接， 对， 人家也不理你，是不是？ 对，他尤其像北京在胡同里边以后，就给咱们北京的路面交通似的，经常给锯开了， 对， 埋各种这种施工的这种东西， 对， 胡同里边也有。 对， 经常也会发觉，它确实是应了一些胡同居民10%多少以上的，它就要施工了。那在这里边你遇到了以后，那确实很麻烦，然后也觉得不方便。 对， 这是一种常态。然后呢，我们真正的南方的朋友，他们顺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哦，原来也是这样。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你比如说这个，在北二条，就我们俗称的北新桥二条那边。然后呢，本身来讲就是说，像这个胡同本身来讲，它也是相对来讲历史渊源多一些。然后呢，本身为什么说呢？就是在民国大概是26年左右里边以后呢，这里边这个胡同就不叫北二条胡同，叫王大人胡同。 哦，王大人 肯定会说，这王大人到底是 王大人是谁？啊、 对。这个本身来讲都会觉得怎么怎么样的，他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实际呢，本身来讲像这些都是我们带着一些问题去考究的。然后呢，但是呢，实际再看的话呢，这个胡同本身来讲，这个所谓的王大人李大人早就不在这儿了，他就是个过客。对呀、那只有是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然后呢才可能达到一些标准。而且再有一个来讲，尤其在我们北京胡同能留存下来，能保留下来的胡同不被拆迁的情况下，那确实是和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确实有息息相关的，才得以保留的。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消失在我们整个胡同的记忆当中了。那像这些里边以后呢，我们本身就是看到更多的还是可能每个胡同里边以后的门墩儿。然后呢，稍微好一点抬头看的情况下，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我们那个在鼓楼附近里边以后看看瓦当。因为我们都知道胡同里边的大户人家，所谓的就是富贵人家里边，他的瓦当和普通老百姓的瓦当也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当然还会看到我们北京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看这树特苍凉，这胡同就这么一棵大树，然后呢上边不只有一个这个喜鹊屋，好几个。对，等等，像这些本身来讲都是我们能看到的比较有情趣或者是有生活气息的。那突然这个里边以后呢，还有就是有的居民刚才你提到里边以后，他的住房可能当时不是真正的居民用房，有可能就是个庙。他把庙门直接变成了他的一个住所。那当时房管所分你的就是这地儿了。那你不住就没有了， 自己盖个小平房。 对，自己盖个小平房，把这个庙门的后山墙当成院子了。你看包括现在呢，我们去的一些胡同能看到里边以后只看到院墙的山门了。但山门实际整个本身庙门的山门两侧都是有人在居住的那说明就是这户人家他在这里边以后起码住了2代到3代人 了 对，那这你说这个他要想腾退的情况下，尤其这个北京在二环以内的胡同里边以后，基本上在差不多接近20万一平。 对，再拆呀，我因为我原来我那个我姨姥姥家的孩子住在鼓楼那边，我特小的时候去过他们家， 对， 住大杂院。当时就说，哎，要拆迁了，要拆迁。当时我还 上小学呢，那就是九几年，一九九几年的时候了， 对， 到现在也没拆。后来我问人家了，我说那个叫大姨嘛，大姨这怎么还不拆呀？您他们家人也都不住那儿了啊，就是都纷纷买房都搬走了，因为那大杂院你住着确实地方也 小， 也住不开也不方便。他说，现在啊，这个尤其是内城，这二环里啊，什么这些房子， 嗯， 你觉得你特好，我这地段也好什么的， 对。 但是一家呢，没多大， 是 四五十平米，他说人就给你十万一平， 对， 对吧？给你二十万一平， 对。 你觉得挺多了，但是你就这点儿啊， 是啊， 对不 对, 对？哪怕说现在好，给你一拆，给你拆出一千万来，你觉得你们家五十平啊，那个二十万一平，给你这些钱，他说你觉得挺多了，但是呢，我们原来这五十平里住了，你说老太太， 嗯， 这您得有间房吧？ 对呀、 啊，大闺女、二闺女， 对， 可能住三四家子人， 对， 三四家子人，你这要是一千多万买房，你能买什么呀？现在 是确实， 所以一就是你拆，你给人多少钱？ 嗯， 人家动不动，人家觉得我在这儿五十平就是五十平，我们现在能生活， 对， 你给我这些钱。我出去以后，我买不了相应面积的这个房子，我活不了。还有就是，人家开发商也琢磨， 对， 人说我拆了这个，我能干嘛？ 对， 是不是？万一有一两户人就不走， 是， 咱有物权法什么，你也不能强拆人家， 对， 对不对？人就不走，那这地儿现在我干嘛呢？所以现在 升值的空间，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现在很尴尬的这么一个环境，都觉得这地方挺好，但是你说想给它拆迁拆走了， 嗯， 我觉得可能以后比如说是政府咱们有整体的城市规划了， 对、 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对， 但你要说单独一个开发商说想买那个旧鼓楼大街那块儿给拆平了，哇、嗯、那个我感觉难度 拆不起，拆不起， 是不是 难度系数比较大。再有一个来讲，还有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尤其在这个旧城当中里边以后、 嗯、 它很多公租房 对 是出现的、 嗯、 然后呢就是他第一个的房子不具备这种私人产权的买卖， 嗯， 然后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他也不能上市， 对， 那就是说只有等着国家统一规划的时候 是， 然后有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您提到了以后、 嗯、 就是咱们上一辈的老人家当中里边有老太太在的情况下，几乎来讲上面得有三个姑奶奶， 对， 两个舅舅、嗯、是吧，那加到一起您说这一千万一人分不了二百万，真的买不了，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上学的问题， 对， 我有一个朋友呢、 嗯、 人家也不早就不住后海那块儿、嗯、但是也是在后海那块有一个，哎呦，特小特小一平房、 嗯、 我觉得也就二十来平， 嗯， 最近又搬回去了，我说为什么， 嗯， 孩子上学、嗯、学区 学区，对， 所以你这个人家比如说户口落里头了， 对， 再拆吧，反正这个我和小龙老师这有点那个杞人忧天，就是 杞人忧天，我们 就是单着急的都是别人家的事儿，这个相信啊以后这事儿肯定慢慢都能解决，如果不解决我觉得也挺好，保留一部分胡同的这个风貌确实也挺开心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小龙老师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好，拜拜。哎，是你。